南朝鲜的参议连带10月27号发表评论，表示谴责当局忙于同日本缔结军事协定。评论指出，这天国防部发布要重新推进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，这是一个使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连根动摇的严重问题，并主张说，目前社会由于史无前例的国政垄断事件而遭受灾殃，因此要查明是谁如何介入缔结南朝鲜美国日本共享情报约定，关闭开城工业园区，决定部署萨德等县政府的众多失策和不正常活动。